路走廊，俾被困钢铁厂嘅平民同伤兵撤离。美国总统拜登质疑俄罗斯系咪已经控制马里乌波尔，佢话冇证据显示当地完全失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嘅风势微弱，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炎热，晚上嘅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44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8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3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38.2，啱啱转咗系338.2，跌9.8；美团136.9，跌9毫；盈富基金20.64元，跌2.4；阿里巴巴84.8元，跌3.1。南方恒生科技3.856，招商银行51.5系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69.74跌7毫，京东集团200.2元跌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222，瑞士法郎8.225，欧元5.773，加元6.228，新西兰元5.27，欧元8.507。每百日元对港元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16点，跌537点。港金报182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88美元，卖出195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中坏车嘅，红棉路上山方向近力宝中心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噶，就系红棉路上行方向近力宝中心对出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啦，转翻上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市超域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上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嘉湖山庄丽湖居二座、黄大仙竹园北村柏园楼、观塘宝佩苑宝湖阁、红磡黄埔花园紫荆苑一座、长沙环雨晴轩一座、观塘安达村成达楼、西贡海旁广场二号金宝阁、沙田水泉澳村林泉楼、元朗朗平村卓平楼、屯门梁景村梁俊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萬一結果陽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學，要即刻通知相關嘅學校， 時刻留意身體狀況。如果唔舒服，就算測試結果係陰性，都唔好翻學啦，盡快睇醫生。 仲有， 要盡早接種疫苗，抵禦病毒，校園生活就可以開心又安心啦。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減少前線人員嘅沉重壓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護自己，亦都可以減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機會。 我哋一齊守護香港。 香港電台第二台 向全港奮戰嘅每一位前線人員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謝意。 同行抗疫，一齊戰勝新冠肺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曾汉子无走数。 无论你住所里或是世界，无视你爱我痴，谈你说天一一十次，玩兄弟事，每次意为加深意义，分分钟贴近你 IG， 挂上上演一次，提起情人恭喜我会下次。 之前在 Jace 的演唱会上， J 峰就说写了首歌给他的，就是这首 R&B 了，也是 Jace 初尝 R&B 的曲风。在录音的过程，他不断和监制研究怎样演绎到有自己特色的 R&B 作品呢。作曲冯允谦、冯汉铭，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冯汉铭。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ace 陈海荣《浪 D》。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熱熱地开住风骚氹下自己，我是梁继章。 大家好， Happy Friday， 我是李丽蕊。 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今日又到了星期五啦，我是心散强。 点解啊， 开始心散啦、 啊。佢从来都是心散 嘅。对呀、啊。 但你今日有一个好紧要嘅嘢要做。 对呀、 啊、 唱歌嘛。所以我就警惕自己。打聲住， 即係唔好心散。 係啊，今朝我有訓練啦，係、啊，李老師又指導我， 冇錯， 就係講緊今日嘅風騷唱花園，咁啊留意住我哋一環節12点后開始。係 好啊，緊張緊張緊張。 所有 DSE 考試嘅同學仔嘅話，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啊！ 相信自己。 雖然咧，而家咧，即係我哋喺度講緊嘅時候咧，如果要考嘅都考緊嘅啦，如果要一陣間考第二科嘅咧，都準備緊。不過點都好啦，希望咧佢哋咧今日咧盡力嚇為自己嘅前途嚇。咁雖然咧唔係話考唔到就唔好嘅嚇，咁、但係咧即係盡自己所能啦，即係好似馬老師咁樣 嚇。我哋咪過來人咯、 啊，我過來人啦、 啊， 我 set 啊麻麻地啊， 係打電話啦。 我 A level 考兩次， 但係你有冇從來係考得即係自己滿意噶？即系咁多年，我唔相信 冇 一、 啊、 一般般啦、啊。 即系满意，即系接受咗呢个成绩咯。唔系，你觉得啱啦。每一个人对自己嗰个要求唔同，有啲人咧合格已经好满意啦、嗯，有啲人咧要每次99分甚至100分先满意嘅。咁、我觉得我自己都系我自己就，我要求我自己咧就中中挺挺啦。譬如话有得 C 楞住 B 嗰啲咁样啦吓。 哇，好好啦，已经 C 楞住 B。 咁希望啫。 咁你满意咧？你满意系乜嘢？ 你嘅满意程度 有得考就算啦。 系啊。 咁咪俾我考啊，准考， 有个准考证，我已经觉得赢咗。 唔系佢有入过去坐低， 系啊， 就算系啊，我有入过去噶， 有参加过就算。 我真系见过张试卷噶，我真系见过噶。 喂，考试咧，我真系好怕咧，做紧嗰时咧，人哋嗰啲同学咧又举手 又 攞纸， 系啊， 我唔知而家有冇攞纸， 又耷低头猛写猛写猛写，好似我自己望住张纸咧就喺度停晒， 系啊， 我都知嗰个心情 啊。但又唔好意思走喎， 系啊，真系啊，坐到最后， 系啊，我有几幅都系咁样。 有时咧，尽即系早咗完咧，又谂下点解佢哋仲有咁多嘢写？ 唔系咯， 点解我写咁快已经写完嘅？咁又惊喎，嗬？ 系啊， 即系吓。 有试过即系做唔晒咧？你有冇试过做唔晒？ 有啊， 好嘅。 Put down your pen， 系咪？你仲喺度写 ？Put down your pen。 咁你都好劲 ，put down your pen。点解会 put down your pad 嘅？ 因为佢 考乜嘢？ 因为佢 stand up 咗个 pad 啦。喂，好啦，开始我哋节目。今日都好似几热嗬，廿五度嘅气温， 廿五度舒服啊， 80%舒服啊， 舒服。 唔开冷气，你试下。 我真系 一直都未开冷气啊！我 而家咧 冇啊， 而家 冇开冷气啊。 而家三个人啊，而家有三个人喺度啊嘛。 哦， 我都仲未开冷气瞓觉， 未开冷气啊， 我都冇开啊，我琴晚 系啊， 我都 我呢一排都完全冇开噶冷气。 我觉得夜晚 OK 嘅， 系舒服嘅，冚住咗被仔。 好啦，三个钟头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一齐开始。今日有点唱嘅时间咧，十二点半后。想留意嘅 1-7-2-3-8-8可以打定电话俾我哋，喺十二点钟嘅时候。 I'm sexy， 我哋有 Rush Stewart 嘅呢一首旧歌吓，十点十七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个小时全部送晒俾你。今日咧，马老师咧苦心练咗只歌，好犀利吓，都系叫做学古文嘅主持出，系啦。咁至于你婆今日咧，更加犀利啦，啊，成晚都挂住唱琴。 sexy 咧就好难讲嘅，因为每一个人咧对呢个 sexy 嘅定义唔同啦。咁啊，同埋 sexy 咧唔系一定女仔嘅，男仔有时咧有啲动作咧都会表示出男，即系表现出男性嗰种嘅魅力嘅吓。 我喺我面前度揈佢个胸真系好得人惊。 佢揈到个胸， 有啊， 咁犀利， 我着 佢 个 胸 揈 到 喐， 我就收佢第一个 sex sex。 哇，真系胸有成竹喎，你啊，揈得喐噶，你个咁啊，揈多次俾我睇下。 咁咯。 哇，有少少似有少少似 Ocean Park 嗰啲海狗揈头啊！喂，嗱，讲到咧，网上有篇文章啦，就话十大最受女性讨厌的一种特质啊！我仲以为咧，又系讲紧啲咩有头皮啊嗰啲诸如此类。 有嘅，有嘅，其中有一个 系啦，但系咧，佢首先有个文章一嚟咧就讲第一位嘅，咁我觉得吓呢个都唔算特质啦，系嘛？佢话负债，即系话你有好多嘅债务喺身咁样。但好多有時可能都係基於佢嘅可能唔知啊，嗱，譬如你讀書，你可能要借窿，咁跟住出嚟做嘢咧，可能 供樓， 除非你話係你嘅債係來自你嘅惡習，譬如話賭錢啊，乜乜乜啦，除非如果唔係有時都某啲 碌卡咯，可能有啲人真係碌卡碌得勁得， 係啦，咁啊負債第一位啦，咁啊由第十位數上去啦， 係啦，第十位嘅就係咧唔會識得表達自己嘅情緒啊， 嗯，冇錯啦， 嗯，我都覺得驚嘅，有啲人又可能佢唔講嘢啦，又或者就係佢個樣咧係根本成日你見到佢個成日都係好似 笑又唔 係雞咁樣啦， 唔開心又 咁樣就係啦，我就會好怕呢啲人嘅，因為我係嗰啲，因為女仔其實佢係需要了解對方，佢哋係會透過 到底你想點啊 傾偈，同埋嘅就是大家的溝通，你才會知道對方想怎樣，大家才能夠配合到嘛。但是其實如果是這些這樣的真的沒什麼表情的男人，我都有點害怕。 但是呢，我們的朋友呢，有時如果他看手機的時候，他樣子都挺木雞的。 我就是這樣說，外弱木雞。 木雞強有時都挺木雞的。 是啊， 你知不知道？他是 像公園阿伯。 還有呢，你不出聲的時候，你的樣子有少少狠的。 是啊，这个真人不讲过喎，好恶，是真的。 我不觉，我不觉。 你不觉啊？ 嗱， 我真的觉得他呆。 已经好咗啦，我以前咧曾经铲过好短咧，佢哋话真系好似嗰啲做坏事嗰啲人咁啊，目露凶光嘅，即系 唔系你系做坏事嘅人啦， 系你系啊， 系啊， 你有做好嘢咩？ 查你查到， 不过你对坏事嘅定义，你唔觉得嗰啲系坏事？ 系啊，冇错。 哎呀， 即系等于你满意嘅成绩系咪？你觉得有得考就已经得啦，咁啫嘛，系咪先？ 系啦， 哦，冇嘢，冇话你唔啱。 Okay? 我好迷茫。 好啦，我哋去到第九位，第九位就是唔擅长观察人哋嘅面色啊，即系其实咧两个字系白目。 系啊， 系啦，即系，唉，真系令人反眼啊！呢啲男士， 即系你已经得罪咗人，你都仲唔知， 系啊， 讲， 系你仲喺度嘴嚼嚼，你知唔知啊？ 我啊，我检讨下先。 你识唔识啊？我觉得你识噶， 识。 即係識得去睇人哋嘅面色咯， 係啊，喺 呢個江湖上打滾咁耐，做咁耐生意，佢知嘅。 佢就唯獨是呢一樣啫，其他嗰啲乜都唔識。 教我點識？ 第八樣，紅紅邊， 咩都咬親死。 係啦，乜都咬。 我好怕啲人駁嘴啊！ 真毒爆， 係啊，即係 係啊。你好憎我咯？ 你又唔算，其实我憎你， 驳嘴 喎，唔系我系憎你，但系你唔驳嘴我都憎你啊嘛， 唔关呢样嘢事，即系唔关驳嘴事。 憎我嘅唔单止系 咁，你憎咁你憎佢因为咩咧？ 你憎我乜嘢 ？Everything，everything，all of the above。 好啊， 太好咯，几惊你中意自己，几惊中意我。 两个你千祈唔好中意我， 你憎就好啦， 我尽量控制，尽量尽量。 OK， 又系嘅，即系咩都。有时咧，明明嗰啲嘢你拗嚟系为嗰啖气，何必咧咁样啊？于是令到人哋觉得系好烦啊！你， 你会唔会觉得呢一样嘢个特质嘅话，如果系男仔同女仔都有分别啊？ 咩分別？ 即系女仔，如果你有时嘅话，你乜都拗真谷爆咁样，你都觉得唉，算啦，女仔让下佢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男人嘅话，你乜都就唔系，我认为咁，即系你就会觉得 你嘅身份， 男人会唔会系啦？ 婆乸啦， 你可唔可以大方啲啊？咁咯。 有一日去饮茶，即系佢坐到两点钟度啦，有个男人突然间弹起身，好恐怖，即系响个酒楼好大声咁啊！仲未嚟啊啲嘢？几时嚟啊？即系发癫开始，可能佢叫佢啲嘢食好耐啦，一个钟头未嚟啦，咁跟住 唔系一个钟头未嚟， 系啊， 我走咗啦，如果一个钟头， 我都觉得系，跟住佢周围走，有啲即系失控咁样样，系啊，即系想揾啲着西装嗰啲高级人问下啦，又冇人理佢啦，佢发紧癫，啲人个个都走啦， 咁都解决唔到噶，你发癫都解决唔到。 跟住个太太好尴尬地起身捉佢翻埋坐，不如走啦咁。 系咯，如果一个钟头唔嚟，我会选择埋单。 马老师呢样嘢唔系红变， 呢個係我講呢一種即係令到個女士尷尬嘅。 咁係佢嘅情緒失控啫喎。 粗嘅人， 咁佢你似乎好似有少少離開。 搞錯咗， 係啊，唔係我 借題發揮，乜都拗啊嘛。 借題發揮啊我。 你借題發揮太遠啦，我哋而家先至喺岸邊嘅，你就唔好突然間飛咗去浮台啦，阿哥。 再遠啲浮台。 即係啱啱啊！我哋又講緊好紅辯啊嘛，即係乜都拗，你做咩講人哋話一個？ 你依家算唔算好紅辯？ 我絕對係，我而家就係做就係好好 例子， 例子俾你，咁先叫。做好红辩啊嘛， 收到系， 喂， 佢又再度荣获话题终结者嘅名誉啦吓， 咦，我第二届啦， 第二届， 好啦，喂， 再 上参赛， 第七位就系小气，冇错啦，唔使解释啦，小气就 小气，男人小气， 小小事就嬲，吓嬲好耐啊，咁样， 嗯， 好，而再上咧第六位就系妈宝啊，即系成日，哎呀，阿妈问阿妈先，阿妈话咁啊，阿妈话唔好 啊， 旅行结婚阿妈话唔好啊，要白 嘥钱啊，听阿妈话啊， 你识唔识？饭啦，我有啲朋友咁嘅，系真系噶，真系唔系好得，真系。 不过通常呢啲咧，我估啊，系因为真系自细咧，阿妈同佢嘅时间好长啊，又或者有啲就爸爸可能走咗啊，单身家庭啊，咁所以佢好依靠妈妈咯。 但系要搞清楚咯，即系有时咧又话噶嘛，即系若果你话啊锡妈妈嗰啲咧，应该都冇死噶啦，嗰啲系好仔，嗰啲系孝顺。但系你要分得开嘅就系咪愚孝？ 愚孝 系啦， 愚 孝真系孝顺，一线之差噶咋。 卅零岁嗱，我呢个唔会差得好远。 哎呀，唔该你啊， 我哋搵条绳绑住 嘅男仔啊，着外套，个妈都要帮佢整起嚟，然后俾佢穿入去。哇，我真系觉得有冇搞错？你自己着啦， 卅几岁阿妈帮佢着衫， 系啊， 唔系即系阿妈。 我知道我明白你即係揸住啲 衫，即係即阿媽幫我著衫 咯。即係阿媽幫我著衫， 我真係覺得唔係啊嘛，著就著，唔著就罷就咯。 你唔使個 嗬？唔使咁嬲嘅，係 阿媽老師你唔使啊。 如果要我著衫，佢係俾我就好啦。 我會笠住你個頭先， 跟住啪啪啪 打兩 我知你噶啦， 即係唔係我咁樣啦。 好啦， 媽寶之後第五名就係 浩島。 咁呢 個真 係 唔 得 啦， 唔得啦， 賭錢 真係唔得， 都係賭水落海， 好難好難救添， 累到全家人， 冇錯冇錯，係啊，唔得噶呢個樣。好啦，第四不衛生， 冇錯， 佢又污糟邋遢， 衣著凌亂，散發體味啊，呢啲全部都係令人哋覺得係大忌嘅。我諗都包括問題，所以所講啲咩頭皮啊、手甲唔剪啊等等等等啦， 同埋有啲人真係好得人驚，你又唔單止話係外表啦，有時你翻屋企嘅，你見有冇上過去有一啲男仔嘅屋企咧？ 男女都係咁。 我试过去过一个朋友的屋企，他自己是一个单身的男士。咁当然啦，即系都少少艺术家咁样啦。你踩落去佢个屋企嘅地下嗰度，佢系冇一笪地方你又可以冇嘢揞你嘅脚噶。 即系 佢食完啲嘢就摆，见唔到个地板嘅。总之佢啲书周围劈，食完啲外卖周围劈。 佢唔执嘅咩？ 佢唔执噶， 亦都冇人帮佢执， 亦都冇人帮佢可以执到。因为其实执完之后，我谂好快佢又会系咁样。即系啲嘢周围放，我觉得就系哇呢个 佢咪觉得咁样先至叫做率性咧？ 佢可能觉得咁样我唔知啊。但系总之，我觉得咁样嘅话系好难揾女朋友咯。 难啊，咪除非有一个臭味心头， 系啊，除非揾到一个同佢一样嘅性格。 有女仔都系咁， 咪呢堆杯面就 系 你我杯我 系啊。即係個廚房嗰啲碗碗碟碟一個禮拜啊咁樣。 哇！唔得啊，唔得，我真係好恐怖。 我都唔得， 係啊，不衞生，我覺得係包括呢一樣嘢，因為好難同你相處。 嗱，再數數咧，同樣都有令人哋覺得即係哇，哎唔好啦咁樣，就係冇禮 貌 啊 嚇。冇禮貌又係嘅，係啊，冇禮貌即係我覺得呢啲基本上嘅嘢嚟㗎，因為我覺得佢就係冇禮貌。 誒嗱，如果而家 你冇家教， 如果而家你講頭先嗰個男人咧，就有少少近傍啦，叫冇禮貌。 即 係 大聲鬧 啊！係啊，你喂你啲衰到人嚟㗎嘛？你嘈喧巴閉係咪先？即係咁樣咯。 可能真的很肚餓呢，因為我肚餓我都會發脾氣的， 是不 是你都會起身 啊？我不會。 咁我問你啦，如果你 扯短係嘛？ 你係佢，你等一個鐘，你會點啊？ 我想我會在再早啲嘅時候，我已經會催佢啦。咁我會問佢嘅就係冇落單咯。如果冇落單，我會走。 我都會走， 走 就算咯。 係啊， 但你身鬧冇意思， 冇意思， 冇落算。 好啦，第二名啦，你有冇犯啊？ 講大話，我梗係有講啦。 我不過係擺第一位， 係 即係我覺得如果男人講大話嘅話，唔要得噶啦。 赌钱同讲大话，我觉得系双冠军。 赌钱我都仲可以，我觉得其实讲大话嘅话，其实基本上佢讲大话，佢呃你，唔诚实。一个人最重要系乜嘢啊？忠诚啊嘛。 冇错，一次不忠，百次不忠。下次我仲信唔信你咧？就算你下次唔系讲 大 话， 一定唔得。系啊，我系第一位。 嗱，第一位咧，佢就写负债，亦都强调咗啦。呢种负债唔系讲公车、供楼嗰啲常见嘅正常负债，系你借钱嚟赌钱啦，炒乜嗰啲咁样啦，或者一啲唔应该。 買，但你買咗個嘢造成嘅負債。 咁就咁佢又講得好啱喎，因為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如果你根本，如果你話真係要其實供樓咧都難講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緊呢啲咁嘅嘢啦，咁樣嘅負債咧，其實係即係證明你根本係未有能力能夠買到嗰啲嘢嘅。大家都知道投資嗰啲錢係要蝕咗，你都唔入獄嘅，你先至要攞嗰啲錢嚟投資嘛。但係若果你係會咁樣嘅話，會成為負債嘅話咧，咁我就勸你，你真係唔好搞啦。 係咪 危險性？佢理財有啲問題。 危險性就係咧炒窿咗咧，哇！你個債就雪球咁滾落去。 係啊， 就係咯。 係啊， 即係所以你投資係應該要攞一啲嘅，就係叫做。系叫做嗰啲叫咩啊？冇所谓嘅钱咯，吓、就算蚀咗蚀晒都好嘅话咧，你都系唔入狱嘅，嗰啲先至 最多穷啲啫，都仲有饭食嘅吓， 唔可以穷啲啊！即系其实你讲紧 冇影响 我 生活质素啊， 系啦，多余嘅钱 就咁讲啦。所以啊，十样嘢讨厌啲特质，咁啊，大家又可以谂下啊，其实你同唔同意咧？咁样啊， 同意。 O、okay, K， 死啦！我中咗好多样， 我都觉得好啱想讲啊！你起码有七样。 讲大话啦，争 钱啦，冇礼貌啦，唔卫生啦，孖宝啦，小气啦。诶，好红辩就应该唔识嘅，因为外有目的。 怪异社交， 喂，其实唔系啊，你咧有啲呢度冇嘅咧，佢都有嘅。咩话题终结者啊，撑好远啊，揾错碟，应该填埋落个 list 度。 咁呢啲应该 你好似就嚟报新闻咯。 系啊，所以要好好地珍惜你身边嗰个。 我系应该准备报新闻啊。 喂，我十点半新闻报告，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康文署为进一步打击炒卖场地活动，下个月起推出打击新措施，包括场地职员在租用时段内抽查。立法会议员颜文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关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对炒风没有太大帮助。他相信有些炒家会另外聘请人士坐在场内，以符合廚房需要在場使用設施的要求，而炒價就包括這些在場人士的人工。他說問題的根本是場地不足，加上很多場地被用作防疫設施，要打擊炒場行為必須開放更多場地。顏文宇建議，除了興建更多場地，短期的舒緩措施可以考慮開放當局的社區會堂或者學校的球場被公眾租用，并调动处方人员在场内当值。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首日进行的是英文科阅读和写作卷考试。考生除了要量体温、填写健康申报表，每次考试朝早亦都要做快速抗原测试，拿到阴性结果并连同准考证影相记录。石硖尾重商会中学一个考生寻日确诊，并有发烧等病征，正在医院留医，未能够到竹篙湾特别市场应考。校长周修略说，校方已经即时安排老师和社工跟进，安抚这个考生情绪，稍后身体情况好转会安排他到特别市场。他又说，学校在操场设立两个检查站，有职员核对学生的健康申报表和快速测试记录，所有考生都有做快测，但有四至五个考生不记得填申报表，要即场补填。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8502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上海占17000多宗，包括超过1900宗确诊，同埋15000多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死亡病例11宗，全部嚟自上海。上海由今日起开展社会面清零攻坚九大行动，力争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至于全市嘅封控仍然会持续几耐，内地传媒引述相关部门回应话，上海的疫情防控已经出现积极向好的趋势，相信只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正常的生活就会早日到来。如果上海实现社会面清零并不断巩固防控成效，就可以根据三区划分相关要求，逐步分批有序开放社会面人员流动和生产生活，直至完全恢复常态。南北韓領袖互致親不信，雙方一致認為只要共同努力，南北韓關係能夠得到改善和發展。朝中社報導， 北韓領袖金正恩今個月20日收到南韓總統文在寅的親筆信，金正恩昨日覆信。報道引述文在寅在信中說，在重重困難之下，南北韓領袖為朝鮮半島和平和合作攜手努力，願意在卸任之後仍然將和北韓一同爭取南北韓之間的各項宣言，成為朝鮮半島統一的基石。金正恩在信中回顧南北韓首腦發表共同宣言，為全民族帶來希望的歷史性瞬間，對文在寅為民族大義殺廢苦心，直至任期最後一刻予以高度評價。報道說，兩個人一致認為，若果懷著希望不斷努力，南北韓關係將會得到改善和發展，符合民族的願望和期待。形容南北韓領袖互致親筆信是深厚互信的象徵。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下午炎熱，晚上的能見度較低，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0448點，跌233點，總成交金額408.9億元。上證綜合指數報3075點，跌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021點，跌62點。部分活躍港股嘅做價，騰訊控股337.6跌10.4，美團136.6跌0.2。盈富基金20.64跌2.4，阿里巴巴185.1跌2.8，招商银行51.9升1.1，恒生中国企业69.84跌6毫，京东集团201.8跌4.6，中国海洋石油10.98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28.57，瑞士法郎0.954，加元1.26，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7,033点，跌519点。港金报18,2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89美元，卖出1,95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喺港岛区红棉路上行方向近住力宝中心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红棉路上行方向啦，同埋告士打道西行转去红棉路嘅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日北角政府合署一段行车缓慢。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唔好迟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的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啦。你的心意有机会在4月23日朝早9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来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有一种态度叫品味生活， 有一种品味叫古典音乐， 有一种音乐叫贝多芬。 电视节目贝多芬的钢琴世界， 香港演艺学院的演艺钢琴家倾力弹奏出贝多芬的钢琴作品，同时分享演奏时候的心路历程，让你更认识贝多芬这一位音乐巨匠。 贝多芬的钢琴世界，星期六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2年 DSE 因应疫情而在市场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考试时间表亦有所调整。 今年有部分科目的考试会在星期日以及公众假期举行，亦有少数考生需要在下午应考，大家记得留意准考证上的考试日期和时间。 另外2022年 DSE 有不少科目的评核要求以及范围都精简了，令考生在学习以及准备应考时有更大弹性。 大家可以到考评局网页查阅有关科目修订后的评核大纲， 希望大家专心为 DSE 做准备，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了。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睇咗篇文章咧，佢话咧即系睡房啦，我强调系睡房，唔系客厅，唔系饭厅等等啦。睡房咧有啲同咩所谓风水挂钩嘅颜色啊，即系你个墙咩色。但系我睇完之后，无论我信与唔信咧，我心谂应该唔会有人由呢啲色噶嘛，瞓觉嘅地方嗱，第一系金色， 哇！ 佢话金色系充满阳光嘅能量。 No！ 点会有人瞓觉对住间金？ 我睇古装片嗰啲皇宫就会啫， 咪就系啦，古装咪就会啫。 即、 就、 系、 是、 我觉得，你可以讲，你可以讲到风花雪月，但系我点会用金色嚟做睡房咧？ 就算唔系埲墙啊，金色嘅嘢你都唔会摆啦。 好啦，第一金色，金色啦，嗱佢话咧。提供咩神经水平活跃性吓、啊，等等啦， 唔使啦咁我。 咁另外咧，佢又橙色，佢话橙色都唔会力，但系橙色都唔会啦，系嘛、 啊？ 有 边 有人唔系睡房添啊？我谂屋企有冇人会有橙色咧？ 一幅墙咯， 一幅系啦，一埲 橙色你唔觉得其实好刺眼嘅咩？其实 唔系噶，你 衬啲撞啲灰色好靓。 诶，同埋有时候你撞咯， 因为咧我可能我有阴影啊，我对橙色，因为好耐以前咧我即系我细个啦，我爸爸妈妈做决定晒所有嘢啦。咁啊嗰时啱搬咗间新屋啦，咁就买咗全屋嘅窗帘。嗰时仲兴订做嘅，即系去到嗰啲窗帘公司俾晒尺寸，咁个车友就运嚟俾你咁啦。橙色嘅窗帘，好啦， 几好睇啊！ 但系咧、 OK 啊， 因为嗰间 屋用年华嗬， 嗰间屋系西斜噶，好猛阳光。 系、 咁跟住咧， 好惨啊！你间屋 冚冚冷冷。冚唪唥，成间屋冚唪唥都系橙色，都系冚。 哇，好橙眼，你 好橙啊！ 心如止水， 系啊，好橙啊！ 好似有两个太阳照住。 喂，原来咧 谂过嘅咩？屋企人 冇怀疑啊，真系冇怀疑。 我屋企都试过有橙色窗帘， 中晒伏啊！ 我 宁愿唔好拉啦，因为咧窗。因为阳光晒入嚟都系啲自然光啫， 系啊。 但系透过橙色嘅窗帘布晒入嚟咧，系成间屋红与橙嗰种咧。 系啊，我知啊。 只眼系会好 刺眼， 要戴太阳眼镜喺屋企。 好型啊！ 系啊。 其实王家卫屋企咪有橙色嘅窗帘。 结果我哋咧嗰日第一次用咧，一拉埋，哇！全部系好似僵尸咁，哇！救命啊！ 弹开， 好光啊！ 系， 好惨啊！ 真系唔知，大家真系唔好制。嗱，我唔敢话，我唔敢话间间屋都唔得。但我哋嗰次嗰间，因为喺西斜嘅屋，到咗四点后咧，嗰啲光系好似晒到入晒嚟成间屋，咁就真系成即系。 冚唪唥， 所有嘅嘢都係橙，係咪？ 邊度都係， 見到個橙都係一個橙。 蘋果都變咗個 蘋果，係啊，蘋果都變咗個橙，香蕉都變咗個橙。 哇！大西瓜橙。 咁所以我係有陰影，我對橙色係有陰影。 哦， 係 因為咁樣。 係因為我每次如果話橙色，我諗翻，哇！当你成家都系橙色嘅时候，好大镬嘅喎，系咪先？ 咁又唔好。 嗱，第三咧，佢话黄色。 自己系橙就算啦。 黄色咧，我可以啲啲。如果系嗰啲叫咩咩黄话，有一种叫咩鸡蛋黄啊，定系淡黄啊？唔知咧。 芥辣黄。 有一种黄系淡色啲嘅，米黄色或者类似。 哦，米黄色好舒服 啊！系 啊， 我觉得系舒服嘅颜色。 米黄色似唔似系我哋以前咧有好多啲糖楼咧都系由米黄色 噶？学校课室都系米黄 色。 系 啊，米黄色 几多用添噶？ 好多人，你有冇留意嗰隻顏色？你而家唔會用噶啦。例如嘅就係天藍色，又長。係係 啊。 係咪啊？同埋嘅就係綠綠地色。 我最中意啊！嗰陣年代。 而家我見到嗰個年代嗰啲顏色咧，係好鬼正嘅，就好大膽嘅撞到啲嘢。 撞係好嘅。 係啊，但係你而家唔會有噶啦，你知我揾唔翻啊。 我好难揾 啊！ 系啊，你要配翻、那個、 我想揾啲咁嘅颜色，佢就话冇啦。嗰啲色板俾你睇咧，冇呢啲嘢噶啦。 嗱，另外一种咧，我又系相信咧，冇咩人会用嘅，佢叫黑白配啊。即系一间房间 洗手 间 啊， 有黑有白，有黑有白 ，OK 啊 ，OK 啊，我中意高高地， 洗手间我中意。 佢系呢一种咧，好时尚感，系一啲比较成功人士嘅首选。黑色咧带嚟啲阴啦，白色咧带嚟阳啦，咁阴阳相调，你都会啊？ 会。会啊，譬如可能啲瓷砖系有啲白色嘅，跟住可能冲凉嗰个位嘅话咧，就系啲黑色嘅瓷砖。 如果睡房， 你讲紧浴室啊嘛？ 唔系啊，头先我讲咗睡房啊， 睡房都得，睡房系咪就系白色多，黑色少咯？ 黑色我接受，白色我接受嘅，黑色就唔得啦。 系啊， 另外一种我都中意添嘅，即系浅嘅吓，唔系深色嘅，系蓝浅嘅蓝，即系天空蓝，我系几中意。你哋咧？ 系啊，天蓝咯。头先我哋咪讲过啦，天蓝咯，即系 Tiffany Blue 咯。 系 系 啊， 嗰个颜色系靓噶。 你而家咧，而家屋企而家暂时而家约油嘅咩色？ 我而家系白色嘅，同埋就系白灰色，灰白色应该咁讲，系啦。 啲靓。 咁嗰个感觉你会觉得就系 cool 啲啦。咁啊，感觉你会觉得 cool 嘅话，即系佢凉啲咯。系啦。咁你就会可能喺啲 accessories 嗰度嘅咧，就会比较 colourful 啲。你宁愿嘅就所有嘅嘢咧都系比较洁净同埋干净。咁你嘅就系将其他嗰啲嘢咧就系变唔同嘅嘢，你就会有一种焕然一新嘅感觉咯。我就会用一种咁样嘅嘢做一个 白色我都几中意。阿小强咧， 我中意啊，黑白我都中意，黑白灰我都中意。 咩嚟噶屋企？ 而家米色。 米色， 米色系 都系浅色嘅 大路咯， 即系唔会输嗬，即系浅 色 就唔会输。 有个问题嘅，有时你会觉得佢就系佢会黄黄地、旧旧地，同埋有一啲 咁咪再油咯， 系啊，几年要翻新嘅。 你 讲紧 就系米色啊，即系米白色啊，有时就会觉得有啲好似 旧 旧 地 咁嘅 感觉。 我冇呢个色嘅 底裤。 嗰只咪咁样，梅梅菜菜黄黄咁咁， 抌咗落嚟噶嘛，休唔到上去噶嘛， 唔好讲啲嘢，你肉酸啦， 抌晒啦， 即系有啦， 个个都应该有嘅，着得耐就 系咯，咁即系你屋企个同场个又系底裤， 唔该师傅， 底裤 三号底裤， 跟住我呢条底裤， 抵你富贵啊， 识兜 兜，今天我。寒夜里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恍惚，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中，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了理想，谁人都。 今日海阔天空送给所有考生听，每一次考试是一种的历练，每一次考试是一种的经验，拿了这些历练和经验之后，未来的路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继续改善。如果今次做得不好不要紧的，各位朋友加油加油，听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回来我们会有网上情缘送给大家。网上情缘，你有没有听过寂寞的声音？原来寂寞是有声的，那种声就是你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时间只有得你一个人。 冷冷地走在夜里，听见一种寂寞的声音，梦抬头看见了你，经过多年的别离，我已不是我，你不是你。啊，岁月是我们忘记，为何悲泣，为何相遇，啊，沧桑的心是那个故事的延续。冷冷的夜色沉寂，我遗忘了我，你忘了你。 有时我都会幻想，会不会有一天可以再见到你， 如果俾我再见到你嘅话，我应该讲啲乜嘢？到时你会唔会认得我？我又会唔会认得你？喺呢个晚上，我听住寂寞嘅声音想起你。 岁月是我们忘记，为何悲泣？为何相遇？是那个故事的延续，啊，怎么才能让我醒？从此以后不挂念你，我的眼睛离开你，就这样相对伫立，没有一句寒暄的话题，目送你离去，不能再找回往昔。 一天结束之后，有另一天再出现。每一天太阳降下，明天太阳又会升起。只有爱情消失了之后，会不会有一日他会再回来身边？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小朋友咧确诊之后咧，两至五个星期出现呢个多系统发炎综合症啦。如果影响咗个神经中枢系统咧，就个活动能力会减退啦，消化系统咧会有肚痛啊。有啲小朋友咧系肝炎啊，眼咧系啲黄疸嘅出现。家长如果见到小朋友咧佢系康复咗之后咧有唔同器官发炎嘅情况咧，早啲揾呢个专科医生去治理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报道评价。报道话，两个人一致认为，若果怀住希望不断努力，南北韩关系将会得到改善和发展，符合民族的愿望和期待。形容南北韩领袖互致亲不信是深厚互信的象征。俄罗斯话已经控制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之后，继续封锁乌军最后据点的亚速钢铁厂。乌克兰呼吁开放人道走廊，俾被困钢铁厂的平民和伤兵撤离。三架载住79人的巴士经过俄军控制区之后，抵达扎波罗热的难民中心，他们大部分是女性。马里乌波尔市长博伊琴科说，市内九成地方受损或者被摧毁，当地有10万个平民被困。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他又说，大型乱葬岗的卫星图片显示俄军埋葬尸体，企图隐瞒死亡人数。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风势微弱，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炎热，晚上的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59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48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6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0点，跌1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7.6，跌10.4。美团137元，跌8毫；盈富基金20.6元，跌2.2；恒生中国企业69.8元，跌6.2；阿里巴巴85元，跌2.9；招商银行51.95元，升1.15；中国海洋石油10.82元，跌6仙；京东集团201.4元，跌5元；港交所329.2元，升6.4。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21，瑞士法郎8.222，澳元5.755，加元6.224，新西兰元5.261，欧元8.501。每百日元对港元6.0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537。日经平均指数报27,033点，跌519点。港金报18,2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84美元，卖出1,947.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大老山公路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一块线，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一带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一块线有道路工程，一带挤塞。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假山花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咧就去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

今日我 是深唔深嘅？请问， 如果对于你黎罗河博士嚟讲，边会有深呢个字啊？呢个字典都冇个深字，系咪先？ 系啊，你嗰条黎罗河都好浅啫。 系啊，吓，冇错吓。 啊、我俾你睇下、啊。 你点解突然之间咁攰嘅呢个样？ 唔系啊，我依家好绷紧啊。 李老师啊，因为头先佢练歌咧，越练就越啲汗。 你觉唔觉得啊？ 爸爸声流汗，跟住话死啦！ 你第一个钟头唔系咁噶， 我捉唔到添咁样。 第一个钟头仲会跳脱噶。 我真系好疑问，点解你哋会识听音乐？ 佢问我点解会捉到，我话唔知道、啊。有时做得咁耐呢一行，你多多少少你会捉到嗰啲 beat。 唔系嗰个节拍咯，系啊。嗯我都话你噶啦，我练嗰时候我都教你噶啦，话用 M M O 度练，跟住我就懒同我懒醒同我讲，我得啦，我得噶啦， 好易啫。 我系咪咁嘅衰态度啊？ 你系真系咁样， 咁衰、啊？ 你系真系咁样？如果我如果我有讲大话嘅话，我希望一阵间有闪天雷劈我。 咁又唔好。 今朝早你真系咁样啊！ 哦 okay、 我哋喺上面嗰个位置，我仲同你讲，点解你用一个有街拉嘅？系啊，冇嘥啲时间。 系啦，冇嘥啲时间。 系啦，大家想听下一阵间佢唱成点？ 冇错啦。 好嚟啦！ 系咪好有压力啊？呢位 冇压力。 唔系佢成个人唔知点解可怼。 停咗，停咗， 停晒啊！即刻。 好啦，嗱。 点啊，停。 你又知唔知道今日呢一条问题？古文博士你应该都知噶吓， 请讲。 古文啊， 系啊，唔系古文，即系佢以前嘅嘢啫。好啦，有时咧，譬如话，阿马小强，我看见你拿着一些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咁样 啊， 东西代表咩啊？一啲物件啊，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点解会叫东西呢？点解唔系南北咧？南西啊，东北啊，诸如此类啊？点解要喺方向度拣咗东同西代表物件呢？咁 明白。 四个答案。明末清初嘅时候，好多外国人经海路东来啊，咁啊多咗一班咧卖嘢嘅，因为入啲洋货吓嚟卖咧，啲有钱人啦。咁佢哋咧为咗清楚，就将货品分为东方、西方。咁啲人买嘢咧变咗买东西啦，因为一讲讲晒两样嘢吓。东汉嘅时候，洛阳、长安系繁荣嘅城市。洛阳当时叫做东京，唔系日本嗰、那个吓、长安叫西京。咁啊呢啲地方买嘢就叫买东买西，简称买东西啦。 呢个第二。 Yes。 当 西方传入嘅货物越嚟越普遍啦，咁好多商铺为咗俾人知佢有西方嘢出售咧，真系以前咧咪有啲嘅冷气开放咁啊， 即系入口货啊， 系 啦， 就会写住有东西货物，咁慢慢就叫去买东西啦咁样。第四，西方货物入到中国之后，好多有钱人咧都以身上有两种货物同时出去，譬如着住一件乜嘢嘅， 加埋 一件系啦，统 称 叫做身上的东西。慢慢呢两个字就普及成为一般嘅物件。 明白。 二， 你拣东汉啊？ 东汉。二。 A， 明末清初。 嗯。 好。答案就是 有冇人估中？ 如果冇人估中，我唔会讲答案就是啦。 哦，明末清初， 我估 学霸 ，我估阿学霸做紧嘢， 学霸 好忙啊。我估阿李博听过嘅，系咪咧？ 有佢估中咗啊？ 系啦， 东汉啊， 我唔系估中， 我哋 知 道， 我 系咩？ 红绿灯一样。 呢个 睇下你咁样几巴闭， 就系当时东京西京。一齐买嘢嘅时候就叫买东同买西，亦都简称为东西啦。 嗱，我有理由相信有人作弊。 点解？ 我呢件事要攞个罩罩住啲。 点解有人作弊啊？ 偷， 因为佢系一个咁嘅人。 耍无赖， 耍无赖，耍无赖系啦，所以佢 俗称叫耍无赖。 系咪真系咁讲噶？ 似有个阴影走两步，停，传来凄厉叫声，前路去路苦天不应，哈哈，怎也冷静，呆呆望着那悠悠月光照着睡，慢慢那个影陷入昏睡，哈哈。才想起有梦可寄居，凭我的大胆念头重获内心自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随我想踏星梦。 拥抱一切事。 你又知唔知道？你婆出嘛？嗱，今次呢个学生唔好傻乌拉啊吓！知唔知啊？ 人哋答中又话人哋打龙通啊！ 我举例啫， 佢话你作弊啊！衰过打，不过都系一样衰噶啦， 都系衰噶啦，系咪？ 我怀疑啫，收翻。 你点解要怀疑我咧？ 收翻， 点解你对人咁冇信任？ 系啊， 你系咪细个咧俾人哋虾过啊？ 收翻。 嗯， 好啦，嗱，咁嚟啦，话 吓， 好， 一个四字词语形容人哋五大三粗，即系其实讲紧嗰个人，你明唔明啊？ 我知道。 哇，好大份啊！ 我真冇听过。 五大三粗，诶，你有听过系咪？ 我 因为有人话过你系咪？ 系。 好啦，嗱，咁其实咧， 唔系，佢系五粗三大。 唔系我一粗两大 哦，咁样嘅哦，系粗劳个粗系咪？好啦，嗱，五大指乜嘢咧？你个双手、双脚同埋你个头，系啦，双手啦，两个啦，两个啦，跟住加埋你个头啦，就系五大啦。三粗系边三粗咧 ？A 腿粗 ，B 腰粗 ，C 颈粗，定系 D 头发粗咧？ 咦，但系三粗应该系三样嘢噶喎。 所以以上边一个系唔啱噶。 哦，咁你讲多一次啊？你讲多一次啊？ 五大三粗，头先我讲咗五大啦。 你就数个 三 粗。三 粗嘅就系 A 腿粗 ，B 腰粗 ，C 颈粗，定系 D 头发粗咧？ 冇理由头发嘅啫。 嗱，呢个唔系啊，博士破绽就喺呢一度啦。个头三个咧，好似好合理咁样样。突然间又揀个头发出嚟，喂！我哋而家倾紧嘢，你冇得骚扰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一个陷阱咁。其实我觉得咧，系肉发。我觉得头发有机会。 点会啊？肥人嘅头发都系都唔一定肥嘅啫， 五大三粗。 佢形容一个人，即系其实你知道啊，哇！啲嘢好好好粗。 好啦，咁我掰你啦。 啊， 阿黎 头发你好可能就 系 似剪头啊， 黎博士 系 啊，会唔会系颈粗系唔啱嘅咧？ 唔会、啊，我觉得腰粗唔啱。咦？唔系、啊，我想问一下呢、這个五大三粗咧，形容乜嘢噶？ 形容一个人，总之佢就好大份啊。 唔系，系论尽啦，系煲定扁呀？论尽， 梗系 扁 啦，点会煲啊？ 系啊， 原来你平时话佢，佢以为你赞佢。 我问下有咩有咩问题啊？问清楚， 容易开心。 你问我即系有咩问题？ 你讲咩？你一激动你就都唔知佢噏乜。唔该，你俾个翻译机我。点啊？博士？ 决定未？ 我仲未决定，你先啦，你先啦， 撞啦 博士，系咯，撞啊，咪有撞 颈咯， 颈粗。诶，阿细佬 腿啊，系我拣腿啦， 腿粗系咪？腿粗 有冇人中？ 腰粗咧，我觉得系嗰啲 得啦得啦得啦，有冇人中？ 你要记得系唔系？ 系啊， 以上边个？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冇人中。 嗱， 系 咪啊？头发啦，一定系啊，头发， 头发啦。 啱啦， 系咪？ 哎呀，真系俾你 最衰你啦！一早扯，一早扯，我一早就话头发噶啦，点会头发粗啫？ 扯 甩佢头发，我一早我俾你知住，我都话头发啦。你听噶？ 你梗系呢啲嘅话，佢就话哇咁大份嘅呢个女仔，点解会咁样？ 我知啊，但 系 你冇理由咁 粗，颈又粗， 好 硬，就好大份啊嘛！ 激死人！ 到你啦，阿黎博士， 几有似你话，听住咯。在惠州而家都仲有嘅，有一种美食是手工菜嚟嘅，而家周围都冇人食噶啦，就为咗庆祝。 冇人食，但系点解冇人食嘅而家？ 好功夫菜，好难做嘅， 系 啊，得有一个地方，即系惠州仲有一个铺头有做。咁呢个咧系为咗嗰啲人生日先做嘅，呢个菜叫做阳春。阳 系 阳，系 咪即系阳春面嗰阳？阳一样写法啊！ 阳 啊，阳 阳 阳豆腐啊，阳 哦，知知 煎阳三宝嘅 春天嘅春， 春咧 春天嘅春， 阳春 系啦，即系唔该，俾个阳春我。 普通话点讲？ 阳春， 来来来， 来一个阳 春，来。 庆祝生日就可以整个阳春食啦， 三日先整到阳春， 唔系即系庆祝生日嘅， 庆祝 庆祝 生日， 系啊， 三日先整到。 好，而家咧佢系将啲虾同埋肉咧，然后酿入一样嘢嗰度，酿入乜嘢嗰度咧？酿落条蔗嗰度，条蔗整开，样样都落去，拍翻埋，攞啲绳捆住佢，然后整熟佢。 嗯。 第二让我 借点食得啊？借 借 掠翻出嚟噶嘛？借得你你吞埋嗰啲借嘅咩？ 食得 唔 系功夫菜 啦， 系唔使嚟。让入只鸡仔嗰度，即系嗰啲小鸡鸡嗰度咧， 第三 点啊，小鸡鸡仔两样嘢嚟嘅喎， 小鸡鸡同鸡仔两嘢嚟， 两只鸡仔就得啦。O K， 鸡仔啦系咪？ 鸡仔，鸡仔。第三就让入一个， 即 系 个春鸡嘅意思系。 春鸡咯，细鸡， 细 鸡， 细只嘅鸡仔啦 ，B B 鸡 ，B B 小鸡，跟住让入个生嘅蛋黄嗰度，笃入去，塞入去。四就系让入一条春笋嗰度。好难整嘅 蛋黄 ，B B 鸡 蛋黄， 学霸， 学霸做紧嘢都 系，唔理我哋啊而家， 我得估蛋黄， 梁博士啱，让一个生嘅蛋黄嗰度，生嘅直接， 哇，点样啊？ 系啊，睇个即系笃佢入去，你要好小心，睇大力呢个蛋黄就散噶啦。 其实蛋同春呢个字咧都有一个共通， 系啊， 你记唔记得呢个春秋天啲童话咪话，诶单春字咁样嘅， 系啊系啊， 即系 春 一个蛋字咯， 系啊系系，嗰个春字都系有一个叫共通。 系啊，梁博士咁就好巴闭啊。 我唔会咁讲，我好谦嘅，我唔系黎乐何博士，我 点解点样好巴闭？ 佢今日又答中题目啊，又咁 撞中啫， 系你唔识啫， 系我 得你零鸡爆啫嘛，今日你真系攞个春啊！ 好，答 道歉， 零鸡爆， 道歉， 点解要道歉啊？ 因为个春零鸡嘛，鸡蛋啊嘛， 你 攞零分啊嘛， 你傻乌拉都冇道歉，系咪先？嗱，好啦，翻嚟介绍我哋一位嘉宾，十年后问问题，佢好犀利，来自好多唔同界别嘅问题，佢都有嘅。 佢曾经上过嚟我哋嘅节目嗰度接受我哋嘅访问噶，咁啊就系来自孩子戏嘅，系啦，咁啊就系呢个话剧嘅 Emily 姐姐。咁一阵间嘅话咧，佢因为好犀利，斜杠人生都好紧要， 冇错。 因为咧，佢又会识得可以教大家一啲可能比较系 New Age 啲嘅嘢啦，即系例如 meditation 啊， 咩叫 meditation 知唔知啊？阿博士， 静修啊， 系静观。啊！呢啲咁样嘅 点串啊，梁博士 ？M E D I T A T I O N 啱唔啱啊，博士？ Correct. 你唔好 challenge 我啦，系啦，你死埋一边啦，please die aside。拣好香水，趁发现布系转了真皮。I like it。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街被连忙回避。散杂冲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Oh my！ 分楼的等栋好，三楼要搬货装修，可否再快两步 ？Come on！ Elevator，Elevator， 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怕。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如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长路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赶到。缘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是个助手，吹水怪必爆 lift 口。好想借过半步 ，Come on！ Elevator， Elevator， 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查。Come on！ Elevator， Elevator， 现实未能预料，着急解决到吗？讲讲到最尾要我照等候 ，Elevator， 急急到最尾要我照忍受。得翻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O M G， 唉 ，Call me 连环不幸。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唱？电话号码18723881，十二点半后咧又点唱嘅时间，大家咧可以把握呢个时间咧，咁又或者咧同啲 D S C 学生又打气啦。 系、哎、啊，好啊，鼓励下。 好啦，咁一阵间嘅话，当然啦，除咗咧我哋你呢个点唱之外嘅话咧，好紧张嘅就系我哋嘅 风骚唱不完。 哎呀，我出一出嚟先。 哦，老马有火啊，今日吓。 系啊，好担心佢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涉及今年一月为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举行生日宴的餐厅，承认违反防疫条例的规定，被判罚款6000元。涉事的是湾仔湾景中心一间西班牙餐厅。今年一月举行洪慧文生日宴，超过100人出席，部分人违反口罩令和没有使用安心出行，其后有参与者确诊。食环署早前已经向那间餐厅负责人发告票，说负责人没有张贴展示特定范围 D 区的正确平面图，也都没有每小时换气量的适当告示，违反防疫规定。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公司代表承认控罪。当日有份出席生日宴的包括多个首长级官员和政府机构人员，时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被点名批评，其后辞职。政府昨日起放宽首阶段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容许恢复不超过30人的本地游。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说，今日只是安排一团出发，有28个团友，另计一个领队和一个司机。由于人数不超过30人，所以团友在出团之前不用进行快速测试，只是需要符合疫苗通行证的要求。而领队和司机已经打了3剂疫苗，并在出团前做快测。袁振宁说，今日出发的一团收费88元，包一餐早餐，收费不足以维持成本，但旅行社利用政府的绿色旅游补助，将价钱尽量做得优惠，希望可以尽快启动本地游。他又说，预计由今个月27日至下个月4日，将会再有大约20团可以成行，每团有20多个团友，即是平均每日有2团可以出发。港铁今年冻结票价，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杨美珍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去年车务营运录得亏蚀超过45亿，计及非票务收入仍然处于亏蚀，而在今年疫情冲击下，2月下旬至3月的客量曾经急跌超过一半，情况是疫情以来最严重，加上通关日期未明，高铁属于零客量，财务面临很大挑战。工联会邓家彪质疑，港铁可加可减机制实际是多加少减，而按港铁今年年报披露，赚取90多亿，主要来自香港的物业，要求港铁考虑取消累计加幅，和市民共度时间。运输及房屋局副秘书长黄佩文说，下半年会和港铁检讨有关机制，包括检视延后加幅等的安排，预料出年上半年完成检讨，强调会听社会各界意见。房委会宣布，在今年4月至9月期间，公屋租户如果有短暂经济困难，未能够及时缴交租金，可以向房委会申请暂缓发出迁出通知书。若果获批，房委会将会在这段期间暂缓向有关租户发出通知书。房委会在疫情下为帮助有经济困难的租户渡过困境，已经在2020年5月至10月采取临时措施，暂缓向成功申请的租户发出迁出通知书，其后再将措施先后3度延长至今年3月。鉴于疫情对本港经济的影响持续，房委会决定再将措施延长6个月至到今年9月。此外，房委会透过租金援助计划，协助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公屋租户，合资格申请人可获减免一半或者1/4的租金，为期2年。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炎热，晚上的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27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5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0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6，跌10.4；美团137.7，跌1毫；盈富基金20.72，跌0.6； 恒生中国企业70元跌4.4毫，阿里巴巴85.7跌2.2，招商银行52.1升3，中国海洋石油10.96升8仙，京东集团202.6跌3.8，建设银行5.69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28.41，瑞士法郎0.954，加元1.26，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7,039点，跌514点。港金报18,2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5美元，卖出1,95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讲讲交通情况。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石门嘅快线咧，而家有道路工程，一带比较车多，咁驾驶人士咧经过就请留意翻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士路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而家比较车多。而新界区啦，大网仔路近住琴苑来回方向车多挤塞啊。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方向、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方向、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啊。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宗教万花同意，华人信仰文化。 佛通常个背脊咧有个位系我嚟入葬嘅， 佢入一啲佛经啊，或者一啲七色石啊咁样。 佢系 CIBS 广播人，佛像工艺师萧炳强先生。 东瀛在身边，居讲日本人与香港的日本文化。 有个汉字咧，日本人一睇就明，佢全部都系精通汉学嘅。 佢系 CIBS 广播人，前日本文化协会副校长侯清仪老师。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如今别来无恙是令人欣喜的重逢，了吗？让音乐穿越我们的回忆。 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回否相聚？ 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魏炳郎，阿郎恋曲。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 ，Happy Friday 啊！电话咪18723888，仍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2点半点唱时间。 一样。 你又知唔知名人嘉宾粉？我哋来自不同各界嘅人士都可以参与嘅。咁啊，已经有啲朋友报紧名噶啦。 系啊，多谢你哋啊， 好多好多啊， 感谢感谢。 今日邀请嚟嘅就系 Emily 姐姐， 孩子系 ，Hello， 早晨 ，Hello，Hello，Hello， Emily 姐姐， 早晨 ，Emily 姐姐好犀利。 好兴奋啦！ Emily 姐姐啊，其实咧我咧嗰时知道你有教小朋友啦，戏剧嗰啲啦，但后来都系从阿 J 再讲翻先知你又种嘢又犀利噶喎。 系啊，系耕田啊。 嗯，冇错啊。好，咁而 Emily 姐姐今日带嚟嘅问题都系各方面都有嘅。 乜都有啊。 你又知 道，因为我哋个编导讲咗俾我哋听， 佢 就似乎佢咩都有噶噃，咁得唔得噶？咁我 OK， 因为佢一个斜杠人生嚟， 系啊，人生系咁啊，丰富好多吓。好，马上开始我哋第一条问题， 第一条， 好，关于大自然嘅，咁咧以下一种嘅香港嘅鸟类叫做大鱼啄木鸟。咁咧，我有几个叫声俾你哋嘅，有四个叫声，咁你就拣睇下 A、B、C、D 边一个。 大咩 话？ 大 咩？ 大鱼啄木鸟啊！ 大鱼啊！ 哇，好叻啊！锐 边个鱼啊？ 边个鱼啊？ 喺手边做鱼人嘅鱼。 哦，得、哦、知道，好 啦，好咁啊 ，A。B。 好似阿马小强成日睇嗰啲戏咁。 喂，你哋唔好骚扰我好唔好啊？你哋自己有翻喺度藏。 喂，你学都似喎，喂，你系咪成日听噶？ 你好劲。 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我呢一排每一个朝头早我都会听到 B 咧嗰啲咧。我俾佢做到， 但系咧，阿 Emily， 你知唔知咧？以前我细个啦，我到而家都记得啦。我细个咧，成日有一只雀叫做阿婆啊，阿婆啊，咁好似叫阿婆咁嘅，嗰啲叫声好似叫阿婆。 黄昏嘅时候系咪啊？黄昏嘅时候会叫嘅，好鬼嘈啊！ 我估 D， 我估 C 啊 ，A、B、C、D 最尾嗰只，我估最尾好密嗰种。 大鱼啄木鸟，我怀疑系呢一排嘅，应该系呢一排。 我净系听到啊 ，Emily 讲咗三样咧， 四样 啊，就因为你自己喺度嘈之巴闭嘅时候就讲咗啦。 嗱，我哋你话我哋唔专心，原来唔专心嗰个你。 系啊，你系咪想 Emily 姐姐叫多次啊 ？D 啊 D 啊， 我估 D， 我估。 啲 Emily 啊 ，Emily， 我系发奋图强啊，你可唔可以即系我听漏咗啲，你可唔可以介唔介意叫多次啊？ 好烦啊你 ！D 喎 ，D 喎，最最尾嗰只 D 系啾啾啾啾， 好密嗰只，系啊，好密， 系 咯， 系啦，呢只啊，啾啾啾啾啾啾啾咁样噶。 啊、 我全部都 聽過，你啲問題都幾新穎， 好正、啊，我真係覺得。 是 是係嘛？ 同埋你好似我揀 B， 我係 D， 即係 B、C、D 都有啦，有冇人中？ 全部都 D 啊？ 唔 係啊 ，C 啊，我 C for cat 啊， 有人 B， 有人 C， 有 人 D for cat 啊， 即係冇人揀 A 啫。 我有啊，哦、發奮圖強揀 C for cat。 人哋讲啲 A 啊， 你终于发奋图强啦！答案就系 C。 听到未啊？ 你撞嘅啫嘛。 我咩撞啊？喂，人哋喺度细心听，你又喺度嘈。 细心听，你又唔记得咗啲嘢咩？ 又问多次。 系啊，傻乌拉。 系 啦。你识听，你识唔识扮出嚟啊？ 我识。扮啦。 扮啦。 啾啾啾啾啾啾。 呢个系 D 嚟噶。嗱，所以话你个人真系。唉，我好担心啊！佢唱歌 啱唔啱啊？ 唉 ，Emily 老师啊， 仲大大声声，我自己 系 D 啊， 系啊，你验下验下你听觉啦， 啱唔啱啊？ 咁样啊？ 咁先至系 C 啊嘛？ 哦，即系你撞啦，你都唔记得系点声， 咪就系咯， 好， 咁而家记住啦喎， 记到实啦 ，Emily 姐姐， 系咪成日呢一排会见到同埋会听到佢哋嗌噶？ 会啊会啊， 其实佢哋嗌系咪求偶啊？ 系啊系啊， 通常都系嗰动物叫亲都系求偶，蝉都系噶嘛。 嗯， 系啊啱啊啱啊。 依啲都仲未有蝉叫嘅，而家都四五月， 未开始， 要到六月 啊。有时间唔中你会听到有一下咁样。 我中意听蝉声噶， 嗰啲声啊，好似季节。 但我觉得好有夏天 feel 嘅。临死之前嗰啲叫好烦啊，我觉得。 你点样噶咧？ 咁咪就 咁样咩？ 系啊， 我听到个字咁喎， 嗌一轮咁样。 你嗰啲字就个开心紧，佢啲就死 紧。 佢字好耐喎，哇正啊！ 同埋咧，教你哋啊，如果你哋去大自然听同一只雀仔，或者喺城市里边听咧，其实佢哋叫嘅感觉系唔同噶。 点解啊？ 我觉得喺城市嘅雀仔声音咧系比较即系闭塞啲嘅，好似唔系好敢出声咁嘅。但系咧。 心人冇乜嘅地方咧，佢哋会跳得好尽情，同埋用好成个身体叫。 因为佢惊佢带嚟危险啊嘛，如果喺城市 里 边，哇！点知你会唔会射我、捉我啊？诸如此类。 嗌破喉咙噶，呢一排朝头早真系好鬼嘈啊！佢哋。 但你个区更加啦。 我系啊，仲有就佢头先嗰四样嘢，我都听晒噶。 听晒。 系啊，真系噶，有时佢。 呢只系咩嚟噶？ 我唔知系乜，但总之就系朝头早就会咁咯。 乌鸦都嘈啊，你知唔知啊？ 哇， 我知啊， 乌鸦都好大声噶， 白鸽都嘈啊， 但系好聪明咯。 好，第二条问题， 唔该啊，美丽姐姐。 好，咁我哋头先去咗大自然啦，而家就去翻关于修行嘅，因为我都好中意修行嘅。 哇，你个跳得咁跳得咁远嘅， 系咪好跳脱？ 由一只雀跳咗一个修行嗰度咁犀利。好，你要咧，黎罗河博士清静下你嘅心灵啦。 好啊，好啊，咁咧，因为一行禅师啦，今年就完结啦，系啦，咁我哋咧，我咧就开始睇紧佢有一本书，叫做《初恋三摩地》。 三摩地 系啦，三摩地。 但三摩地点解啊？可唔可以即系知点化我哋啲？ 有答一阵间有答案要嚟嘅，要你 讲。就系 我讲咗你就变咗唔使 好，知道知道。 咁咧。里面呢个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咁而家有四个俾你揀。A, 三摩地呢系指一种极致嘅修行状态。一行禅师呢用初恋呢嚟形容佢同呢种修行嘅初结缘。B, 讲关于一行禅师作为僧侣嘅第一次真实嘅初恋经验。喺爱情嘅故事中令人有更加深刻了解生命嘅意义。C, 劝诫僧侣不应该谈恋爱，并以三摩地的方法制止僧侣谈恋爱。D, 是有三摩地的初级版的修炼方法，适合在屋企修行的人由浅入入深咁样去应用的书。 我估 A。 D。 我估 A。 我估 B。 估 B。 系，即系有 A。B。 爱情故事。 系，我系 D。 A。 Boy, 有冇人啱？ 啊 B 啊 B 啊，点解又系 B 啊？ 发奋图强咯， 又系 B 啊！ 发奋图强。 边个 boy 啊？关于一行禅师作为僧侣嘅一次初恋嘅经验啊！ 但三摩地代表咩啊？想问啊？ 三摩地系一种修行嘅方法咯，即系状态去到一个最极致、通天地嘅状态。 好，第三题。 好，咁第三题咧，我都想问翻关于修行嘅嘢嘅。 嗯， 咁咧，我哋修行咧就讲紧丹田啦。咁丹田咧就系我哋肚脐对下三寸嘅地方，亦都系我哋嘅生命泉源嘅所在。咁咧用嚟咧修炼人嘅精神嘅精啦，气血嘅气啦，神就系又系精神嘅神，咁啊精气神三样嘢嘅。但系咧。其实人体呢其实是有三个丹田的、咁想你哋话俾我知究竟是哪三个俾四个 answer 嚟揀。好 ,A, 忍者的忍忍丹田外丹田同埋内丹田。D, 中丹田即是中立的中。跟住就是阴丹田同埋阳丹田阴阳咁解啦。C, 上丹田中丹田。同埋下丹田，即系上中下。D 粗丹田，同埋右丹田，同埋正丹田，即系正常嘅丹田。好，咁 A、B、C。 但我想问下咧，呢啲位置喺边度啊？都喺翻嗰位噶，定系唔同？ 唔系，梗唔系啦， 喺唔同嘅位置。 OK， 好。 阿强哥点啊？强哥， 你今日好犀利。 你哋咁样做咩啫？大家 向你请教，你又耍胡赖啊？ 你哋嗰啲眼神， 而家请教你， 头先你嗰两题都答啱咗 啦。 咁请教你，你做咩起降咧？ 因为你今日撞中啊嘛。 点解你起降 咧？你点知我撞中啊？ 因为第一条嘅话叫你叫翻嗰只伤， 你 唔叫咯。 你承唔承认你撞？ 咁咪即系你系撞咯。 O K， 我忍。我揀忍丹田， 忍丹田外丹田同埋内丹田系咪？好，中丹田、阴丹田同埋阳丹田，我都会系收集嘅范围会系 A 或者系 B 咯。 OK， 我已经唔记得晒， 啲唔应该唔似， 我已经唔记得晒， 上中下都唔似。 使唔使重复一次？ 唔使， 系咯。 我跟阿强哥啦，阿强哥你揀咩啊？ 忍丹田 A， 我揀忍丹田， 我 揀 B， 我揀 B 啊， 一 A 一 B， 系啦，一 A 一 B， 唔系两 A 一 B， 系 你跟佢啊嘛， 系 两 A 一 B， DSE 几好喎， 系啦，有冇人中啊？ 冇啊， 哎呀！ 唔通 搭皮大师都错咗啊？ 搭皮大师啊？ 搭皮大师都唔得啊？ 咁即系 CD， 你俾可唔可以讲多次 CD 啊？ 上中下咯， 上丹田、中丹田同埋下丹田 ，D 系粗丹田、幼丹田同埋正丹田。 我拣多， 我都系。哎，俾你讲嘅先， 我拣先， 冇所谓啊， 我拣先，我永远都唔跟 你。D 啊 D 啊 D 啊，我宁愿衰，我都唔跟你。 啱咗，阿杨啱咗。 哦，好嘢，上中下， 恭喜你。嗱，你睇，你又咪有苏毛松嘢，头先又唔见你苏毛松嘢。 好，阿 Emily 啊，你系咪仲有一题噶？ 第四条啊， 好， 最后一题。好，咁因为我始终系教戏剧啦，咁所以最尾咧就一条关于戏剧嘅题目。 好啊， 系关于古希腊嘅悲剧噶，咁就我哋系啦，西方戏剧源于嘅地方就系古希腊悲剧。好，听住啦。古希腊悲剧咧，有人话咧系源于呢个酒神嘅祭祀。咁喺呢个祭祀当中咧，有一啲嘅歌队咧就会表演歌舞咧去祭祀呢个酒神。 嗯、 而呢啲歌舞咧，我哋叫做酒神颂，系啦，即系歌颂个颂，酒神颂。 嗯， 好，咁啊，问题嚟啦，而家英文悲剧 tragedy 呢个字，其实咧就系由当时古希腊嘅语言咧演变而成嘅。 嗯， 咁而当时呢个字喺古希腊语嘅时候，究竟是咩嘅意思呢？ 嗯， 四个答案、嗯、A 酒神之舞，即系舞跳舞嘅舞啊。 嗯、 B 山羊之歌。嗯、C 葡萄酒祭祀。D 不幸嘅命运。 咩话？最 不幸嘅命运啊 ！Tragedy 啊！系嘛？ 嗯，咁应该系呢个啦，系嘛？ 系啊，应该呢个啦，呢个 tragedy 啊嘛， 悲剧啊嘛， 系啊。是吗 全部都说 D 啊、 哦、D 全部都是 D、 啊、D 啊、哦、全部都错 是 那即是还剩下 ABC 是什么 酒神之舞啦还有就是、 山羊之歌 山羊之歌 C 呢 葡萄酒祭祀 葡萄酒啦我揀 山羊啦 酒神之舞啊 希腊有没 有、哦、ABC 都有人 揀 ABC 都有人揀、啊、正确答案是、 啊 梁继章中咗、 哦， 山羊之舞啊！ 终于都中翻次啊！ 点解啊？都唔关事。 可能你话咩头先 D 个似啲喎，嗬？ 系啊。 喂、啊， 但系 呢个， 但系真系因为佢当时系会唱一啲关于山羊之歌嘅嘢，咁所以嗰个 tragedy 嘅意思就系山羊之歌咯。 系啊。 阿马小强都有噶，马小强唱嗰只羚羊之歌嘛，佢攞呢个飞跃羚羊大奖啊嘛。 Emily 老师啊， 好想听、哦。 你想听啊？ 一阵间听我哋嘅风骚唱乜嘢，佢会开金口唱歌， 冇错，就好似羚羊唱歌一样。你咪未听过咧？ 唔系啊，羚羊佢咩咩啊？ 咩 好似啊？ 咁咯。 哦 ，Emily 姐姐啊，你其实而家咧，不如倾一阵啦。 好啊。 你而家咧，除咗教小朋友咧，最忙系咩？仲有冇去耕种啊？而家 有啊。 同埋头先我听你讲，其实耕种你系咪都视之为一种修行噶？其实 系啊，因为你回归大地啊嘛，因为当。入到你自己的内在去内观自己，跟住去打通自己个气血啊，同埋嗰个精神状态之外，跟住其实你需要吸外边嘅能量， 嗯， 咁所以咧，你一定要回归大地咯，咁同埋喺植物里边，你系揾到好多嘅能量同埋陪伴嘅喜悦咯。 哦、 啊，好高深啊！你讲嗰啲嘢， 其实唔高深噶，好、啊，你谂下你耕田嘅时候，你喺大自然啦，第一，第二样嘢就系其实你所有嘅即系五感啊，各样嘢嘅话，你都系同佢哋有一个接触啊嘛，咁你可以晒到太阳啊。可以感受到嗰啲即系空气唔同啦，同埋你只脚系踩落去啲泥度噶嘛？呢、 嗯、 一样嘢听讲好似系真系会令到你成个人好唔同噶。 我有一个蠢问题，耕田咧古时咧就咁样赤脚噶嘛，而家着唔着鞋？ 都系赤脚。 你话咧？ 都系赤脚。 所以我问 你， 你 唔系谂住 落去啊？ 你唔系谂住着埋鞋出去，咪密咁踩落去嘛？ 有咩唔同啊？ 成个陷晒泥嗰啲。 除晒鞋啦 ，Emily 姐姐，你答啊！ 你中意除晒鞋又得，唔除鞋都得，因为我哋可以由脚板里边吸大地嘅能量噶、 啊嗯。但系点会着鞋踩落去啊？ 尤其是你插秧， 住喎，系咪啊？ 系啊， 因为阿锐都耕过田啦， 有啊。 侧边其实有啲地方系专系俾人踩噶嘛， 系啊，田基咯。 诶、欸，你冇人冇叔姐， 有 啊，听紧你讲， 系啊， 听紧你讲 啊，系俾人踩噶嘛，系啊。 所以你是可以穿鞋的，因为不会怕踩伤植物的，是啦、 哦。 但你当然啦，如果你想更加亲近大地，如果那个泥土又真的很有能量的话，我是可以建议不穿鞋都非常好的感受，是啊。 嗯， 個感覺我雖然我嗱我好耐以前試過啦，最近都冇啦，但我感覺又得意，啲泥咁樣住曬喺度，濕濕地咁樣嗬，係 啊， 你應該試下個感覺， 我都要試下先得， 係 同埋唔同嘅泥真係有唔同嘅能量。我之前咧好幾年去過台灣咧，去一參觀嗰啲有機農田，好大，哇！啲泥土咧深黑色，你係感覺到啲能量同埋嗰個富，即係好富裕嗰種感覺。我真係忍唔住咧就瞓咗落去地得狗仔咁， 咁誇張，咁嚟吸嗰啲能量係嘛？ 好。 好开心，因为佢好肥沃啊，俾你感觉。 知道啦，好啦，咁啊，到时落唔落试下啲种植嘅乐趣。 好， 今日多谢晒， 多 谢 老 师， 多谢 Emily 老师 ，thank you， 唔该晒， 拜拜。 好啦，阿马老师，个时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风骚唱不完。 一阵间我哋使唔使抽签啊？ 唔使啦，我同马老师行先啦。今日咧就咁样嘅，今日安排咧就我同马老师合唱一只歌曲，咁啊发发填词嘅，就 系 叫学古文嗰个环节嘅一个。叫做主題曲或者叫做用嗰樣嘢做發揮咁樣啦，咁 啊 曲咧來自阿 Sam 嘅學生歌， 係 啊，咁而阿 Sarah 呢一陣間就再見 啦， 我知道， 再 犀利，佩服佩服， 唔好咁講，應該 翻到十二點鐘，廿度嘅氣温上到濕度80%，十二點後新聞後繼續我哋節目。 我不可一世从无尽感到极震撼，此时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想要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乐园把分解尽数，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数你计算不需理解。Send a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着数，拖上我飞，唔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同埋 hands on the top， 每晚你会知我系你极大神速。你与我，我与你，暗个魔术，我翻滚，我颠覆，互串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 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电话号码1872388，如想点唱咧，十二点半后就可以开始，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嗯，一阵间十二点钟会有风骚唱不完啊，好紧张，好紧张、啊。 留意留意留意，先睇十二点系新闻报告。 承认控罪，当日有份出席生日宴嘅包括多个首长级官员同政府机构人员，时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被点名批评，其后辞职。中共中央政法委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系统立足国情，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立健全执法司法权制约监督机制。对于目前有法院没有公开审判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说，司法公开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范围和深度上走在世界前列，但涉及国家秘密等案件，很多國家都是不公開審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岑亮又強調，在審判透明度問題上，包括中國在內，世界各國都是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天氣方面，廣東沿岸的風勢微弱，此外一度雲帶正為該區帶來驟雨，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也都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至后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71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5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0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8，跌9.2；美团138.5，升7毫；盈富基金20.76，跌0.2；恒生中国企业70.18，跌2.6。阿里巴巴85.95，跌1.95；招商银行52.2，升4；中国海洋石油10.96，升8仙；建设银行5.68，跌4仙；京东集团204.4，跌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215，瑞士法郎8.224，澳元5.764，加元6.227，新西兰元5.259，欧元8.5061。每百日元兑港元6.1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4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057点，跌495点。港金报1823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77美元，卖出195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啦，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啊，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丰盛苑、荣盛阁、荃湾梨木树村、枫树楼、黄大仙上村、荣善楼、

生，请问你而家心情点样啊？ 好紧张， 唔紧张，你练咗咁耐得嘅。 唔系啊， 老师仲紧张。 因为阿老师咧教咗我三个礼拜第三首歌。 冇边有三个礼拜？你讲 第三首歌。 第三首歌啦。 系啊，我唔想即系丢阿老师个架啊。 你放心，你一定会。尤其是今日， 定丢错， 梗系大假细假嘅。 系啊，冇错，系啊，定系依假嘅啫。OK， 咁啊，唔使担心。 来自学生歌， 系啦。一叫做个学古文， 冇错啦， 就系大佬啊，恩准我同佢唱嘅， 千唔好讲咧，咁样讲咧，咁样好难听啊！你咁样啊，吓， 我恩准 啦吓，好， 准备， 好啦，诶，好，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学古文翻深圳，上大学我未够分，我要学古文，走出拉楞，字字满是疑问。学古文咪搞搞震，字字满是迷阵。学古诗好诗意，你白日夜挂住作诗。 佢话人生中不轻易， 龙片就边一个字？龙片就真写意，再散发不想你知。 Michael， 对书的盲目搬到武力，为学习啊训练记忆。佢姓白叫居易，求实。力啊，要学曹植，学苏轼，卷你千堆雪，古国神游，你哋要识。人之初，非孔子过，来自大学，礼记如何？人之初，真听过， 凭实力有若神助。老马自信兼有力，去创作最强意识。惯了大笑夸刀极，常自认世上无敌。 Come on everybody， 学古文担张凳，坐定定过二百分。穷一生因苦困，求学问再没胡混。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歌曲叫做《学古文》，多谢发发送上呢一首歌词嘅。 就是 DSC 所有的朋友打 气。好，陆续回来我们就会今天的压轴之声。 Yes， 多谢大家。 一天天跟你斗钱，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初夜的脸，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意义，花看被我忘掉的心事。 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古文，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古文，不愿意死死天天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古文。 好啦，风骚 都唱完咧，嚟到我哋咧吓，阿李丽蕊小姐为大家送上呢只歌曲吓。 冇错，多谢阿发发咧，为咗我咧填词嘅吓，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对于我嚟讲嘅话，亦都系一个高难度嘅挑战，我从来冇唱过呢一只歌嘅。 琴晚都好瞓唔着系嘛？ 唔单止系琴晚，其实我收到呢一份词嘅话咧，我已经系练咗几日噶啦。系啊，咁啊，琴日咧，其实基本上系夜晚黑瞓觉之前咧，我觉得系做咗一件非常之错嘅事嘅，就系、是、咧不断咁去 练 呢首歌， 于是发梦都喺度练。 冇错，系三点钟，今朝早凌晨已经起咗身啦。 哇！ 因为我真系好紧张，咁、咯， 好， 系 支持掌声， 多谢多谢，送俾大家有呢首歌曲，我靓。爆镜，怎么可收眼袋？成因今天听我公开，靓，靓靓，我靓靓，靓到爆镜，不但适宜眼袋，全身 fit 都车见车载。若是你吃不就必会跑出猪鼻一对你，我若是晚晚都做医生一致即刻反对，你望望我咁纤瘦，心里即刻感到差距，所有窝卡都会缩脆，搞到腰骨通通倒脆。你若是氹我哎我细我减下减下减下减磅好快脆，一箭背领世界，一箭煲汤水，可将虚火虚火减去。若是向我湿碎熟女，请你即刻归去，我预备送菜跟你今晚热情热情地煮，你放胆速速煮煮到干水不知点算。你若是再去加水，会搞到哮喘，周身落落乱，睇部差跌宝砖。哎呀，排队， 我要 啊去排队， 我要你， 我冇晒兴趣， 我要你， 因今晚掉眼水，成因需要请教睿睿钙，买菜， 我要 啊菜有钙， 我要你， 有晒记载。请不要改，离不开加洒绿生菜。呼啦圈，呼啦圈，天天拉呼啦圈，粗腰应该变得纤细。你若是转了几转 ，pat pat 可以变得好细。我预定约你谷你今晚热情热情地转，请放胆扭扭把你身躯起势咁转，你用力再去扭下，会扭到哮喘，痛我呼拉圈，跟翻亲戚跑远。正我、啊、是正， 我要 啊快靓正， 我要你 啊变到自靓， 我要你爱， 跟风骚讲你听，练得纤腰可着钉钉。我靓， 我要 靓爆镜， 我要你， 我靓爆镜， 我要你， 睿睿好讲你听，唯不要等待，不要等待，把你的笑容伤害。 零下之啊，冇错，零下之， 犀利犀利犀利， 果然系练咗好多次吓， 字正腔圆， 又有嗰种 mood 吓、啊，又有， 仲有味道啊， 同埋嗰个里边，如果大家有听咧，佢讲咗好多嗰啲美容嘅，譬如一啲小秘技啊，方法咩汤水啊， 冇错啦， 等等等等， 菜又有钙啊，又有记载啊、 所以我觉得咧，真系发发咧好犀利， 好 犀利，系啊，诶，我觉得你亦都系因为我就嘅诶，我哋嘅淑女关注组佢系填噶， 系啊， 系啊，咁所以我都可以将佢变成我哋嘅主题曲啊， 冇错冇错， 咁啊，其实我系有瑕疵嘅，系啊。 我听唔同识听，唔识听。 你梗系啦，你算唔？ 唔系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 因为其实有啲字嘅话，我自己系识咗咯。 哦， 系啊，咁咯，所以我觉得我再好啲嘅可以系再好的。 我哋每一个礼拜希望再做好啲，好啲，好啲。咁希望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填词嘅，又可以俾啲词我哋啊， 系啊，交啲词俾我哋都得噶吓。 咁呢个环节希望越做越丰富啦。 系我都要努力先得，有 钱。阿马老师，你今日你觉得自己表现点啊？ 好啊，好啊，下个礼拜唱呢首。 我唔想唱坏反反歌啲嘢啊，得啦。 系啊，你觉得自己点样啊？ 系你觉得自己点啊？ 今日又跌咗落去啦。 嗯， 我觉得今日跌咗。 我都觉得你系啊。我仲以为你其实你 系 同一段唱三次， 系咪因为你上次傍住佢，所以佢会有信心啲？ 绝对系啊，真系。 嗯、 因为头先阿 Sarah 咧就讲，佢就话如果你听有人声街 track 咧，你就会以为自己识，但一甩咗个街 track 咧，原来你系唔识。 冇错，系啊，系今朝早其实我同佢讲嘅时候嘅话，佢亦都胸有成竹嘅，咁佢就得噶啦，咁样系啊，点不知原来真系唔得咯。但唔紧要，系啊，唔紧要嘅，我觉得嘅就系失败乃成功之母。 嗯， 系啊。今日你会唔好，但系唔代表你下个礼拜唔得。 有你呢句说话， 就得啦。OK， 好，电话18727388，咁翻嚟咧，我仲有半个钟头嘅节目，就系点唱嘅时间。 冇错， 网上都好多人咧留咗言嘅啦。 好啊， 点唱就打18727388咯。 嗯，冇错啦，我哋 Tiffany 姐姐接紧嘅啦。哇，今日真系几热，27度啦，而家吓可以游得水啊。相对湿度77%，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吓，有两阵嘅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嘅，沿岸有薄雾。展望未来数天有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我哋先听听12:30新闻财经消息，翻嚟继续丰收快活人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首日進行的是英文科閱讀和寫作卷考試，考生除了要量體溫、填寫健康申報表，每次考試早上都要做快速抗原測試，拿到陰性結果並連同準考證影相記錄。石硖尾廠商會中學一個考生昨日確診並有發燒等病徵，正在醫院留醫，未能夠到竹篙灣特別視像應考。校長周修略說，校方已經即時安排老師和社工跟進，安抚这个考生情绪，稍后身体情况好转会安排他到特别市场。他又说，学校在操场设立两个检查站，有职员核对学生的健康申报表和快速测试记录，所有考生都有做快测，但有4至5个考生不记得填申报表，要即场补填。政府昨天起放宽首阶段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容許恢復不超過30人的本地遊。中黃油常務董事袁振寧說，今日只是安排一團出發，有28個團友，另計一個領隊和一個司機。由於人數不超過30人，所以團友在出團之前不用進行快速測試，只是需要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而領隊和司機已經打了3劑疫苗，並在出團前做快測。袁振寧說，今日出發的一團收費88元，包一餐早餐，收費不足以維持成本，但旅行社利用政府的綠色旅遊補助，將價錢盡量做得優惠，希望可以盡快啟動本地遊。他又說，預計由今個月27日至下個月4日，將會再有大約20團可以成行，每團有20多個團友，即是平均每日有2團可以出發。涉及今年一月为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举行生日宴的餐厅，承认违反防疫条例的规定，被判罚款6000元。涉事的是湾仔湾景中心一间西班牙餐厅，今年一月举行洪慧文生日宴，超过100人出席，部分人违反口罩令和没有使用安心出行，其后有参与者确诊。食环署早前已经向餐厅负责人发告票，說負責人沒有張貼展示特定範圍 D 區的正確平面圖，也沒有每小時換氣量的適當告示，違反防疫規定。案件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公司代表承認控罪。當日有份出席生日宴的包括多個首長級官員和政府機構人員，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被點名批評，其後辭職。 南韓過去一日新增81,000多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206個患者不治，累計1675萬人染疫，超過21,000人死亡。因應疫情逐步受控，南韓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允許公眾在戲院、室內體育或者演出場館、公共交通工具和宗教場所等進食。國務總理金富謙說，政府將採取更加果斷措施，加大恢復正常生活的力度，但解除防疫限制並不意味感染風險消失，仍然需要嚴格遵守小對話、勤通風等的防疫守則，不留防疫漏洞。金富謙又說，目前日均確診病例比上星期減少大約40%，重症和死亡病例亦都持續減少，醫療系統足以應對。另外，當局下星期開始為60歲以上人士接種第四針疫苗。天氣方面，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沿岸有薄霧，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有幾陣驟雨，部分時間有陽光。下星期中至後期天氣炎熱。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0,567點，跌114點，總成交金額589億3,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077點，跌2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000點，跌83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38.2，跌9.8。美團138.4，升6毫。盈富基金20.76元，跌0.2。恒生中國企業70.18元，跌2.6毫。阿里巴巴85.95元，跌1.95元。招商銀行52.1元，升3元。中國海洋石油10.96元，升8仙。建設銀行5.68元，跌4仙。京東集團204.8元，跌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28.22，瑞士法郎0.954，加元1.26，人民幣6.469，英鎊對美元1.303，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67。日經平均指數報27,062點，跌490點。港金報18,230元，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1.99美元，賣出1,9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唔好迟啊！ 考试又使乜惊啊？我哋一定撑你。 记住，有好多人支持你。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 你嘅心意有机会喺4月23日朝早9点，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成日聽人哋講有口罩肌，究竟點樣形成呢？ 咁焗住咗就會長期咧，就會俾自己分泌物啦、講嘢嘅口水啦，又或者係自己食完嘢嗰啲嘅食物嘅殘渣咧，呢啲咁嘅殘留物咧，一方面會刺激咗我哋嗰個皮膚啦，另外一方面咧，可能發酵令到一啲唔好嘅細菌咧，或者係啲病菌咧喺個皮膚上面滋生。 要知道點樣對你嘅皮膚好啲，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4點到5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声音强而有力，歌曲历久常新。他们的音乐经得起岁月磨练，一起追踪失去的日语歌声。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寻找绝迹日本乐坛音乐，密切留意星期日下到4至5，天空海阔白团号。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和监禁3年。 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邦。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啊！最后半小时啊，咪话即系辉犀利，好多人赞啊，真系非常好啊！吓，都真系唱得好嘅，因为你歌咧嗰啲字密度咧系真系唔容易嘅吓。 系啊，讲都未必够佢快。 但系真系要特别名谢发发，因为我觉得发发真系好犀利。 嗯， 系啊，佢又填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好，所以我唔想 水准啊， 系啊，即系比职业更加好。 就算 继续努力， 古文佢都填得好， 冇错， 系啊。 好嚟，点唱时间噶啦噃，啊，咁啊呢一位 Roof 咧。点唱俾恩福家大家庭嘅弟弟妹妹，即使我哋唔认识，但喺电梯嗰度十二楼听到你嘅欢笑声，希望 D C 合即系顺利顺利，大家好彩。 嗯、OK， 好啦。咁另外咧，洪叔霞亦都系咧祝 D S E 嘅同学仔成功啦，咁样样。 嗯，好啦，咁另外仲有好多嘅朋友仔啊，咁都有一啲嘅点唱嘅名单嘅。咁当然亦都要打通电话俾我哋嘅朋友啦，系咪、嗯？好啦，咁另外仲有咧，睇下先啊，有冇啲乜嘢咧？ 佢系为各考生打气，平常心啦，尽自己能力啦，特别点俾呢个咪浩君啊，海静啊， 系 系， 我多谢咧就系刘石霞，系咪一个刘石霞？佢话阿 Yoyo 你听到嗰只咧好嘈嗰只雀咧叫做噪鹃，多谢你话俾我听，我 系啦，杜鹃个 叫 噪， 系叫噪鹃， 系啦系啦， 好猛整啊噪， 系啊咁样啦。 好啦，电话里边有另外有朋友打咗嚟噶咯， 系啊，冇错。 喂 ，Hello，Hello， 你好 ，Hello，Hello， 你好 ，Hello，CK， 嗯，系啊 ，Hello， 你好 嘛，你好嘛， 我哋咪第一次倾电话， 唔系， 我哋倾吓， 我要同你讲，我响当年阿台住大女嘅时候咧。就听你哋啲节目，笑到佢出嚟嘅。咁阿女咧，大女啊吓，今年已经22岁啦。 哇，犀利犀利， 犀利犀利，快高长大。 时光飞逝啊！你有冇讲清晨发人嗰阵时啊？即系最早嗰阵时啊？ 系啊系啊， 冇错。 你把声 即系2019、2020，睇先1999，对唔住。 哦，1999，冇错冇错，最早年嘅风骚啦。 哇，好犀利喎！你把声 keep 到啊吓？ 系啊。 打你又认得？ 后生啊，我意思。 有种甜美啊！ 点啊？ 今次咧就到细女啦，今年咧就细女第一日咧系考 D S C 顺利出咗门口啦。 嗯，有咩想同细细女叫咩名啊？ 阿 Lulu 啊 ，Lulu 啊，鼓励下佢， 阿妹妹 系啊， 考得好啲， 有咩想同佢讲？ 俾心机同埋咧要健健康康咯，嚟紧呢两个礼拜 系啊， 系啊，真系真系，冇错， 唔好咁大压力， 系啦，放松。 唔使大壓力嘅，係啊， 唔係即係佢哋擔心咁耐就驚考唔到嘛， 咁 查得到又驚中途好多亂子喎，咁啊依家個個成日都講笑，凡事留一線啦，唔好出兩條線啦， 係啊， 冇錯冇錯，即係留一條線就 一線嘅考生啊， 冇錯冇錯冇錯，咁樣咯， 係啊， 所以係啦，鼓勵下大家啦，大家都 希望快 啲成員啦，係啦，佢哋考生又考得順利啦， 啱，不如我哋都送俾你所有就係 所有考生 所有。 系啦， 冇错， 系啊，嗬，冇错， 我都觉得你讲得啱，就个心情好似坐过山车咁样， 系 嘛，又咁又咁又咁咁样，系咪？好啦，今日都定咗落嚟啦，咁啊第一日啦，希望都大家加油， 脆脆考晒佢， 好，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呢个歌曲啦，叫《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 系咪啊？ 系咪都同你今日个心情或者呢排考生心情一样？ 咩？总之一日未落实考得到咧，个心情就过山车啦。 妈咪都系咩？你作为妈咪都系啊？ 我紧张噶，即系我又唔系就系话睇重佢成绩，不过即系紧张就系，哎呀，好似大家成日觉得好唔抵，如果考唔到，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谂法咯。 所以身体健康吓，保持一定。 冇错， 好， 冇错， 放轻松啲吓，大家多谢 C K， 拜拜， 身体健康。 有呢只歌曲送俾所有 D S E 嘅考生们吓，加油加油，努力努力，身体健康。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 错或错摸，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可有对或错，如伴你看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摸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是浪漫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不识破，纯粹直观感觉相信这结果，就是纯属爱不理对。 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时间去到12:46嘅啦。我哋接下一位朋友电话就系 Phoebe 嘅。 Hello，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好 ，Michael， 你好， 你好， 今晚 早 晨你好， 你好， 系啊， Phoebe 今日系啊，你哋相关 咩？我想点唱俾我女今日考 DSE， 一齐顺利啊！ 是啊是啊，咁啊想嗌佢加油啦，即系唔好咁大压力啊，轻松啲，咁可能出嚟嘅结果仲会越比预期好咁样咯。 虽然系咁讲，不过今年我谂学生们最大嘅压力就系嗰个第一做测试啦，每人啦，同埋即系好似头先嗰位阿司机讲咧，好担心突然之间哦，系啊，如果今日唔舒服啊或者咩，就唔去得噶啦，考唔到噶啦吓。 其实系啊，呢段时间都要即系佢嗰个健康都要 keep 得好啲咁样，即系做多啲运动吓，喺屋企做咯。 总 之就准备充足，又唔使担心嘅。 佢都 OK 嘅，佢对自己嗰个都有。信心嘅，心理状态都 OK 嘅，不过我想俾多少鼓励佢啫。 佢系咪 Kelly 啊？ 系啊 ，Kelly 啊，系啊 ，Kelly 啊，加油啊 ，Kelly 啊！ 今朝应该差唔 多考，今朝考完噶啦， 系啊， 未翻到嚟啊？ 未啊，未啊，因为我翻紧工，佢未 call， 未 WhatsApp 我，系啊。 但可以见到啲妈咪好紧张啊！ 又 系妈咪，一定 系啊！收到，考完啦，啊，咁几开心咧！ 系啊，咁快啲考完咁啊，开心啲咯，同埋都预祝佢嚟紧六月18岁生日快乐啦！ 哇，真系真系， 系啦， 希 望 自助餐 有个系咯。系啦，希望佢可以考到入佢心仪嘅科同埋大学咯。 一定会， 好。 系啊， 最好嘅祝福。 同埋都赞下 Sarah， 头先唱得好， 好犀利， 犀利啊！摩打声啊，直情系。 我唔知点解我想喊。 唔系， 俾心机，俾心机。 系啊，多谢多谢， 你哋节目好好听。 多谢晒，多谢晒，希望继续支持啊。 系啊，好啊。 多谢 Phoebe。 我哋对于大家嚟讲嘅话，都系一个陪伴。 系 啊， 系啊， 所以 都 希望就系尽力尽到最好。 加油啊，身体健康。 你都要啊，知唔知啊？ 系 啊，冇紧张啊，做妈咪知唔知啊？ 我唔紧张，我好放松。 咁就好啦， 都点埋俾其他啲妈咪啊、DSE 啊、爸爸啊嗰啲好。希望大家都 OK 啦， 讲得好， 考到心仪嗰个成 绩 咯， 努力加油， 系咯， 好好保重啊，你自己下 边，好啊， 好啦， 拜拜。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 好多妈妈咧一路听住节目咧，一路咧心里边都有为仔仔女女打气嘅吓。好啦，电话里边有 郑小姐、 ，Hello， 你哋好， 喂，郑小姐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三位主持 Michael 系 啦，阿小强强同埋约约，你哋 好 啊， 你好，你好，郑小姐，系啦， 好正啊，约约，喂，约约你真系好正，你知唔知头先你唱嗰只歌咧？我喺度系咁跳啊，跟住个你个 beat 咁又好咯，系要投入噶嘛， 系 咪先？ 系啊，有冇呼拉圈啊你？ 我唔使嘅， 系啊，即系其实头先我唱嗰只歌就有好多舞女啊，喺度跳舞 嘅。阿郑小姐，你而家系咪喺屋企啊？定系咪翻紧工啊？ 我翻紧工，不过 翻紧工都系跳舞， 系唔系我走入厕所嘛？ 哦，犀利啊！ 你真系听炒啊！ 喺厕所跳舞吓， 好多谢你， 犀利 啊！唔系啊，好正啊！因为你哇，你真系好犀利啊！约约咧，字正腔圆啊，真系你隔住你，即系唔使睇歌词咧，我都真系好清楚听到你唱嗰啲字啊，好正！ 点解你唔赞啊马小强咧？马小强佢等紧你赞佢，你 唔系我真系 嗱， 我有自知之明， 我真系会赞佢嘅，因为咧，其实之前咧，我觉得佢真系有少少咧，点讲咧，真系 hea 嘅，系啦，嗱，唔好介意。但我觉得咧，我觉得你而家真系进步咗，可能啊，俾咗啲鞭策得你多，要你加多几 三个星期啦， 我搵火烧， 哇，唔好啊，嗱，犯法啊，冇， 讲少 啫，哎呀，冇，唔系阿要要真系教得好好，佢苦口婆心。用捉住我， 我哋每逢礼拜二就开始练歌噶啦。 系啊， 系啊， 你唱俾我听咁样样， 练咗好耐。头先我哋做紧节目都练紧歌。 系啊，真系 一播新闻就练，一播新闻就练。 其实我觉得唔单止话系阿小强嘅，我觉得咧其实大佬大家都应该要俾翻啲掌声。 系 啊， 真 系 嘅。 讲啦， 系啊， 我未讲完啦，系啊。 好，未讲 完。大佬唔系啫，大佬真唔使讲，因为咧其实大佬系话明大佬嘛，同埋即系大佬咧成个苦口婆心啊。我最记得你讲话打电话俾佢。 阿小强，你上屋企就话等我，你话你临尾临前一日，你应该系唱《昨夜的渡轮上》嗰日嘅，但我唔记得系啦，你就打俾小强，喂你唔好咁啦，即系你练下咁样，我就知道咧，系啦，即系 唔好 hea 住做， 因为佢唔肯话俾我哋听唱咩，咁我好惊噶，你明唔明？阿 Sir 知啦， 话俾你 听，你都惊噶，郑小姐， 个个都惊噶， 得噶啦，到时。到時我有辦法，但到時可能又吹口琴啊，又 too hustle 啊， 跳艷舞啊， 跳 艷舞，黐線唔關事，做埋啲咁樣嘅。 鄭小姐，你鬧我唔緊要，但你頭先真係笑嗰下咧，真係我覺得 佢冇鬧你，佢只係講出咗好多 fans 係啊，其實佢哋對於你係有期望嘅， 我認識你啊， 即係你咧以前就係似嗰啲咧頑童咧，好想。即係逃避啊，用嗰啲咩 too hustle 啊，啲虛招咁嚟胡混過關， 唔得噶嘛！ 人哋考試就喺度寫，你咧就求其咁樣剔兩剔亂剔就走啦咁樣。 係啊， 係咯，即係如果可以提早交卷啊，快啲交咯，唔交趴喺度扮瞓嗰啲咧，一係扮寫咧，扮寫寫完又擦擦又寫，好似好忙， 寫完都係嗰間，寫完 即 係嗰行。 夠啦，鬧夠啦，鬧夠啦，鄭小姐，夠鐘食飯啦。 OK， 好多謝鄭小姐， 多謝鄭小姐， 好啦。 好 开 心啊，系啊，咁我多谢你哋，咁祝你哋嘅 诶继 续成功吓。 好， 欢迎 叫， 多谢。哎，小强要开个谢师宴啦，咪要办个谢师宴啦，知唔知啊？ 知道啦，我搞咗一届啦， 啲听众嚟 啊。好啊，我搞咗一届噶啦，我会再搞啊，而家放宽咗。 好， 系啦，你一定要谢师宴啊，知唔知啊？ 知道。 尤其是 Tiffany 啊，肥油同埋 Autumn 啊，咁啊，更加要加上 你嘅肥油。一定要听， 我唔系好想喎，肥油。 好啦，多谢。 人哋莫花，你真系好衰啊！你人哋教咗你赢咗，你而家又话唔想请，我真系激死啊！ 佢唔会 嘅，你唔请我唔紧要，唔好唔请肥油。 我叫埋鄭小姐，我叫埋鄭小姐，請埋鄭小姐 嚟啊！ 好，好，依係咁，好， 好， 好開心，好開心，好， 拜 拜， 拜好啦，另外仲有 Helen 嘅 Helen 姐 ，Hello，Hello， 喂，喂，好開心啊！ 系啊，我都听到你哋好开心啊，尤其是马小强都有少少进步啊， 少少啦， 少少 真系真系多谢啊，大佬同埋瑞瑞啊， 系啊， 喺重堂啊，瑞瑞 啊，今日唱只歌好快，好好听，我都听得，我都听得好开心啊。 你有冇诶跳先？头先有冇一路听一路跳舞先？ 少少啦，我想俾啲意見你哋噶。琴上個禮拜三過咗嗰個咧，嗰個片段人間咧咪叫重逢嘅。我聽到咧好感觸，喺度個心即係個流少少眼淚啊。係啊，因為真係太舊太感動啦。我想知道呢個係邊個寫噶？ 馬小強。 哇，好好听啊！马小强，你继续努力啊！ 知道，收到。唔系啊，都系 马爷，马爷系好叻嘅编剧，佢平时佢扮唔得嘅啫嘛，系啊。 唔系，佢有时都真系 佢潜藏好多嘢， 佢唔系下下得噶。 唔系，我Helen 姐有一样我想讲嘅，即系多谢你喜欢啦，同埋咧都要咧大佬佢嗰啲声演啊、现场控制啊，同埋瑞瑞讲到啦，同埋瑞瑞咧，佢哋真系声演得非常好。 尽力，尽力，尽力。我哋每一个剧都有尽力嘅。 系啊，我哋。点都会继续努力，好冇？ 多谢晒， 最紧要你哋写多啲呢啲片段人间啊！ 收到， 好， 我哋会加油噶啦！多谢 Helen， 多谢晒。 同埋咧，我上次话讲俾你哋听，我咪打第二针嘅，我打咗啦，顺便打埋流感针添。 好叻叻啊！ 好嘢啊 ，Helen 姐， 咁啊，祝你身体健康，好冇？ 好， 时间差唔多啦， 好，多谢你哋啊， 多谢， 多谢你哋啦，好，拜拜， 拜拜。 其实呢首歌曲嘅话，要送俾所有嘅就系 DSE 嘅考生，同你哋打气加加油啊！ 当我们一起走过， 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痛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 是命有多少过错，哦，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尽头。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 我们一起走过每一日咧三小时，多谢大家陪住我哋啦，我哋又陪住你哋啦，亦都今日咧为所有学生咧考生啊打气吓， 冇错，今日第一日啊吓， 考好啲， 系啦，我哋每一日都系为你加油嘅。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咁礼拜陪住我哋，咁啊五天嘅节目完结，下个礼拜一十点钟再见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吓，下个礼拜我哋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 好，拜拜， 拜拜。